中秋国庆年年有，今年福利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且听本档介绍。 家住东城区的王女士说，刚听到羊奶粉的价格就已经很心动了，后来再听到有精药是免费送，那就完全不纠结，果断打电话订购了。还有大兴区的刘先生说，本来就是想试试看的，没想到还真的送了一枚金钥匙，老婆开心的不得了。 没错，这就是享购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的福利政策。羊奶粉的价格一降到底，厂商零售价258元一盒的瑞林金钻配方羊奶粉，之前的直供价是99元一盒。本档活动当中，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6盒就夺送一盒，等于说花594元就能订购到7盒的羊奶粉了。划算下来，这每盒羊奶粉啊才84块钱， 哇， 比直供价还要再便宜了15块，而且还有一枚寓意着健康如意的999足金金钥匙免费赠送。也难怪这两天40071061084007106108的电话会这么的火爆呢。 其实也能理解啊，对于天天喝羊奶的老会员来说啊，羊奶粉的价格打折是最实在的优惠政策了。而对于新朋友来说，大家都明白现在市面上一克黄金都要200-300块钱了，但是今天的活动当中，订购3个月的羊奶粉不仅可以送半个月的羊奶量，同时还要再送您一枚999足金的金钥匙。不瞒大家，我们办公室的好多主持人都订购了，准备过节送人呢。 是的，提到瑞林羊奶粉，不夸张的说，我们啊都是它的代言人。 是， 从口感上来讲，它奶香浓郁但不甜，不含蔗糖，而且呢奶质细腻顺滑，下口舒服。而营养上，除了优质蛋白质和营养成分表上注明的640毫克的钙、7.5毫克的铁、3.8毫克的锌等各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之外，还特别添加了益生菌、植物甾醇和硒元素，真正做到了1+1=2的营养配比。 所以别说我们自己在喝了，连家里的大姑、小姨、舅妈都在喝。那今天瑞林双节同庆，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花594块钱就能订购到原价1804元的7盒瑞林羊奶粉。 对， 划到这每盒羊奶粉啊，只要84块钱，每天一杯才5-6块钱，和您在市面上喝普通奶的花费是差不多 的。但是营养价值却相差甚远了。倒不提示，目前4007106108已经有56位的朋友成功订购了。 看到尾号是0912的一位卢先生订购了6套，说家里边亲戚多啊，每次过节回家呢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今天听说买羊奶粉就送金钥匙，再合适不过了。8875的何女士说，这已经是第二次来订购了。前两天订的瑞林羊奶粉啊已经收到了，没想到还真的送了一枚金钥匙，包装和证书都有。所以啊，今天再加订10套，一加一套也没多少钱嘛。还有0927的李阿姨说，家里边还有2盒瑞林羊奶粉呢，听说今天送999金钥匙，那就再订购3套，送的金钥匙几个孩子一人一个，应该拿得出手吧。 您放心啊，肯定拿得出手。这枚金钥匙啊是由999足金打造的，由香港金币投资总公司设计的好运连连字样，还有4个爱心，分别是智慧、富贵、平安、健康的寓意。而且每个金钥匙啊都有权威机构颁发的证书和精美的首饰礼盒，以及吉祥喜气的红绳挂件。送孩子呢寓意着聪明智慧，送父母寓意着健康平安，送朋友寓意着财富吉祥。总之过节送人都是高档大气上档次了。不过提醒各位，活动还有最后的1分钟了，还没有打进热线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看到已经有87位听众啊成功获得了金钥匙的免费赠送了。4007106108 4007106108。瑞林是陕西富平小有名气的乳品企业，是专业做了10几年的羊奶老品牌了，上千亩的天然牧场，冷链快运闪蒸成奶，先进的除膻技术，即使您是喝不惯羊汤的朋友也可以来试一试啊。现在起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瑞林金钻配方羊奶粉不需要花到原价的258，也不需要花到直供价格99，现在订购6盒多送一盒，花到每盒只要84块钱，而且还有一枚999足金钥匙免费赠送。留下30秒钟让您拨打热线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欢迎知识入口。 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王志被窦太后卡住了皇后的录取通知书，他并没有灰心，马上制定了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行动方针。他一边唆使刘彪去窦太后那儿做思想工作，一边挥舞着手中的屠刀，再一次砍向了丽妃。这一次王志使出的是36计当中的反间计。通过前面的几次交手，王志自然知道汉景帝肯定不会再立恶侄的丽妃为皇后，于是他将宫中的大型官员请到自己住的绮兰宫里，好酒好菜，很是热情地招待了一番。最后送大型出来的时候，他有话要说了：国不可一日无君呐、啊，同样的，后宫也不可一日无主。如今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如果因为咱后宫无主而闹出一些事儿来，只怕有损咱大汉国的国威呀。啊，大行官员点了点头，若有所思。王志就亮出了杀手锏：你是负责宫中礼仪的官员，你有责任也有义务去向皇上建立册封皇后的事儿。俗话说，子以母为贵，母以子为荣。如今刘荣既然贵为皇太子，太子的母亲丽妃理应封为皇后才对呀。啊，对。大行官员点了点头，不再犹豫了。事实证明，这大行官员四肢比大脑发达，他没有想到王志给他安排的是一场鸿门宴，反而觉得这是一件成人之美的好事儿，而且又是自己的职责所在，于是马上向汉景帝上奏，请求册封丽妃为皇后。汉景帝正在绞尽脑汁地想如何才能立王志为皇后，不成想掌管礼仪的大行居然建议他立丽妃为皇后。他很怀疑大行是丽妃的主使，心中大为反感。于是大行非但没有得到最佳提名奖，反而白白地送上了一条性命，成了后宫争夺战中的牺牲品。如果认为这件事儿到此就结束了，那可就大错特错了。汉景帝杀了一个大行还不解恨，他一厢情愿地认为丽妃才是真正的幕后主使。汉景帝前7年正月，汉景帝不顾一切的阻拦，下了2道诏书，一是废太子刘荣为临江王，二是将丽妃打入冷宫。从此丽妃是漫漫长夜青灯相伴，凄风苦雨无人问。至此王志的反间计取得了圆满成功。 按理说太子刘荣被降为临江王，王志在后宫斗争中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他应该高兴，应该满足了才对。可是当刘彪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王志的时候，王志的脸上并没有半点笑容，他淡淡地回了一句：“成功，才刚上路哎。”刘彪问：“废太子不正是你想要的结果吗？”王志回答：“你没听说过斩草要除根这句话吗？路漫漫其修远兮，不到最后一刻，谁也无法知道结局是什么呀。”刘彪不傻，自然明白王志话里的意思。刘荣现在只是降为临江王，只要他还活着一天，他就有再卷土重来的机会。那什么人才不会再卷土重来呢？答案很简单，死人呢。于是乎，王志和刘彪在这一问一答当中达成了共识，要把刘荣往死里整。话说刘荣被废了太子，降为临江王，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他的心情：郁闷。他以前只知道天空的颜色是蔚蓝色的，到了江陵之后，他才知道天空原来还有另一种颜色，灰色。正在这时，一个相士主动找上门来，对刘荣说了一句道贺的话：“恭喜王爷，贺喜王爷。”刘荣从太子之位跌落到一个普通的王爷，这像是说这么恭维的话，要不是后知后觉，就是幸灾乐祸。何喜之有啊？刘荣是尽量压住自己的情绪，且看他有何话说，再发作也不迟。王爷天庭饱满，龙凤之姿，此番遭贬乃人生中的一道小坎儿，不出几月，王爷定当时来运转，回到京城再去做太子。只是那个……这像是说到后来来了一个欲语还休。像是有话但说无妨。刘荣听说不出几个月就能重回京城做太子了，心里边自然高兴。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你越是打哑谜，就越引人好奇。像是越欲语还休，刘荣就越是追根刨底。最后没辙了，像是说：“你知道你现在为什么不顺吗？是因为你现在住的宫殿存在着风水问题。南面的宫墙在建筑的时候是在太岁爷头上动的土，如果你能把宫墙向前面再移三尺，那时候龙抬头，你恢复太子之位只在朝夕之间。”按理说这样的鬼话鬼才相信呢，但刘荣却真真切切地相信了，因为他是人不是鬼。是人就会有杂念，有杂念就会把一些美好的东西寄托于神鬼身上。更何况刘荣还只是一个十岁出头的小毛孩，而且还刚刚遭遇人生的滑铁卢。他迫切地希望自己能回到原来的生活中去。于是相士的话对刘荣来说就像一根救命稻草，他抓住了自然就不会放手了。话说回来，把宫墙向外移三尺，按理说也没什么，只要辛苦一下建筑工人就行了。但那三尺之地却不是一般的地， 是一块风水宝地，宗庙。而且按照汉朝的法律法规，宗庙神圣不可侵犯，不管谁侵犯了宗庙，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刘荣人虽然小，但祖宗的规矩他还是懂的。可是他此时已经被接连的打击弄得焦头烂额了，有一种病急乱投医的感觉。江陵和长安一个天南一个地北，隔千层山万道水，就算触犯法律，只要能尽快恢复太子之位，冒这点险值得呀，疑他三尺又何妨。强马上就医好了，像是满意的走了。临走前他对刘荣说，你且在这里等京城来的好消息就是了。事实证明，像是就是像是，预言还真准。他前脚刚走，京城马上就来人了。当然他们不是来接刘荣回京的，而是来参观他的新建筑。参观完之后，那些人说话了，请你跟我们走一趟。为什么呀？我们是皇上派来的。那些人终于亮出了底牌。刹那之间，刘荣忽然意识到了什么，大叫了一声，像是误我，然后晕倒在地。刘荣醒过来的时候，感觉全身冰冷，眼前漆黑一片。正在这时，只听见吱呀一声，一道耀眼的光芒直透过来，晃得刘荣几乎睁不开眼睛。接着传来一阵脚步声，刘荣隐隐看到一个人影朝自己走过来。脚步声越来越近，那个人吆喝了一声，那该吃饭了。说着只听啪的一声，扔进来一个碗。此时刘荣的眼睛已经渐渐地适应了黑暗的环境，他已经看清自己此时所在的地方乃是地牢啊。但他仿佛不相信眼前的事实一样，仍然问，这是哪里呀？那个玉立露出了轻蔑的笑容，哼哼，你小子福大命大，昏迷了三天三夜居然还能挺过来，奇迹呀。你知道我是谁吗？从小到大没有哪个人敢对他这么说话。刘荣气得想冲上去扇他耳光子，但他刚想站起来，身子却一软，又摔倒在地了。那个玉立却笑了，我当然知道你是谁，曾经的太子爷，再后来的临江王，直到现在的劳改犯。你有种，你叫什么名字？等我出去了，叫你碎尸万段。在下智都，只怕你永远也没这个机会了。侵犯宗庙犯的是死罪，就连皇上也救不了你了。对话就到此结束。刘荣一听到智都这个名字，又晕过去了。那听到这儿呢，想必大家对故事的来龙去脉猜到几分了。没错，那个相士正是王志派去的，结果刘荣根本就不设防。随后汉景帝自然知道刘荣在宗庙上动土的事，于是汉景帝把刘荣抓到了京城，交给中尉制都来审查这件事。不是冤家不聚首啊，这制都是有名的酷吏，最初担任宫廷禁卫官中郎将的职务，和刘荣的母亲还有很深的渊源。 据说在多年前，汉景帝去狩猎，把最宠爱的丽妃也带上了。打着打着，丽妃突然内急，就去了一趟厕所。但就在丽妃上厕所的时候，发生了一起突发事件。一只饿极了的野猪，也许是闻香识女人吧，总之在毫无征兆的前提下，他冲进了厕所。汉景帝见状，就对身边的侍都说，快去救丽娘娘啊。可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侍都却仿佛没有听到皇上的话一般，站着一动不动。汉景帝拔出宝剑，就想亲自去救丽妃。这时候侍都不但动了，而且还说话了。他跪在地上劝着，陛下不可以千金之躯去冒险，死了一个丽妃不打紧，天下可以找到很多个丽妃，但陛下您却只有一个呀，您可要为大汉的江山社稷着想啊。汉景帝最终终止了冒险之举，而丽妃也是福大命大，那野猪吓昏了丽妃之后，并没有冒犯丽妃，只在厕所里溜达了一圈就扬长而去了。故事花絮就是这样，事后太后特赏侍都百金以嘉奖其做法，而丽妃却对侍都深恶痛绝起来，于是总是在汉景帝耳边吹风。汉景帝没有办法，为了心爱的女人，只好委屈侍都到雁门关去吹山风了。侍都风风火火地就任雁门关的太守以后，把时常来捣乱的匈奴人打得屁滚尿流，不久就扬名雁门关。后来窦太后听侍都的英勇事迹之后，就要求汉景帝把这样的人才调回宫里来重用。于是侍都又回到了阔别13年之久的长安，并上任中尉一职。当了中尉之后，侍都秉公执法，从不徇私舞弊，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你是皇亲国戚也好，王侯重臣也罢，该怎么着就怎么着，从不含糊。也正是因为如此，他得到了一个响当当的绰号，苍鹰。此时刘荣落到了侍都手里，且不说侍都当年和刘荣的母亲丽妃有过怨仇，就算是没有恩怨，刘荣犯了破坏和亵渎大汉宗庙，那也是罪不可恕。刘荣再醒过来的时候，身边多了一个人，这个人不是侍都，而是他的太傅魏齐侯窦婴。窦婴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来看望他的人。魏齐侯窦婴在朝中那也算是风流人物，再加上他是窦太后的亲侄子，凡人都得给他三分面子。但在这件事上他却无能为力，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带来了刀削笔墨。刘荣自然明白，他落入了侍都的手里，要想出去那是白日做梦。他很感激地看着老师，泪水划过他稚嫩的脸庞，师生俩相视无语，一切尽在不言中。窦婴终于走了，刘荣不再迟疑，他拿起笔墨纸砚，奋笔而书，一篇血泪交织的绝命书一挥而就。写罢，悲愤交加的刘荣再没有牵挂之情，再没有眷恋之意，再无求生之志。于是他身上此时唯一还算值钱的东西——裤腰带，派上用场了。什么叫悬梁自尽？

关云长，知世入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涵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后宫战争进一步升级，王志想弄死丽妃，可是弄死她并不容易，他只好出招。第一招就是下毒，这招简单实用，就是派人在丽妃吃喝的饭菜茶水当中放毒。这样一来，丽妃如果中毒而死，死无对证，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除去丽妃，可以说成本低，风险小，见效快。王志选择这一招，那无疑是最好的一招。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丽妃被打入冷宫以后，却有一个侍女死心塌地地跟随着她，据说这个侍女是为了报恩。至于恩从何来，这是他们的私事，我们就没必要去做调查了。我们只要知道这个侍女在丽妃落难的时候并没有抛弃和离开主子就是了。随后的事儿就是这样，这位侍女在丽妃吃东西前，饭必尝，茶必喝，王志想下毒根本就没门。当然，据说不甘心的王志还花重金想去买通这名侍女，但侍女给他的回答干净利落，简单明了，对不起。王志一招不成，反而打草惊蛇了，他知道事不宜迟，第二招马上又出手了。兵法有云，攻城为下，攻心为上。王志眼看暗的不行，就来明的了。他知道丽妃之所以在冷宫还能心如止水，无非是对自己的三个儿子还抱有很大的希望和幻想。大儿子刘荣虽然被废了太子一职，但好歹也还是个临江王，而其他两个儿子也是王爷，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丽妃肯定对自己重回后宫当皇后充满了希望。好，既然你认为你的儿子能救你出去，那我就告诉你的儿子一些情况吧。于是那个为两小儿争理而和丽妃打了一架的程妃出场了，该轮到你去演戏了。事实证明，王志精挑细选的人果然没错。那程妃提着点水果，晃晃悠悠地去了一趟冷宫，美其名曰探望丽妃娘娘。随后的过程极为简单，程妃借探望之名告诉了丽妃，她儿子在狱中畏罪自杀了。丽妃一听，哇的一声吐出血来，程妃还装模作样地对丽妃进行了一次急救，最后才含笑而去。丽妃最终还是挺住了压力，并没有在噩耗当中遗弃身亡。可是不管怎样，刘荣的死对丽妃还是致命的打击。换句话说，她以前虽然身在冷宫，但心还在皇后身上。他认为汉景帝只是一时迁怒而已， 等汉景帝消了气，他的儿子还是照样回京城当太子，而他离皇后之梦也只是一步之遥。可是皇粮美梦如此短暂，成妃的话无异于晴天霹雳，只把他所有的梦想，所有的憧憬都击碎了。刘荣死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再也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了。哀莫大于心死，这一刻丽妃虽然还苟活着，但是心已经死了。丽妃以前之所以在冷宫中还能保持一颗平常心，无疑是把儿子刘荣视为最大的精神支柱，而这个精神支柱一旦倒塌，对他的打击是巨大的。丽妃在精神崩溃之后，苟活着的是残留的身躯，而死亡离他也越来越近，一分一秒毫无吝啬。不出几天，绝望的丽妃学着他的儿子悬梁自尽了。到这儿，王志在这场后宫争夺战中取得了全面胜利，消灭掉了丽妃和太子刘荣，他和他的儿子刘彻登上皇后和太子的宝座，看起来已经是指日可待了。可是呢，后宫的故事远没有这么简单平淡，一个强大的对手倒下了，并不代表就没有其他的对手了。前面已经说过了，汉景帝在后宫中最宠的无非就是他和丽妃了，其他的如成妃、唐妃、贾妃只能算是第二集团的人物，根本就对王志构不成任何威胁。那么王志在扫清太子路上最大的障碍之后，还有谁能和他儿子刘彻 PK 呢？答案是肯定的，一个人不显山不露水，平静地走到了汉景帝面前，说了一句令人目瞪口呆的话：我想当太子。汉景帝一看来人，脸上煞白如同金纸，心里边感叹，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该来的终归还是来了。这个令汉景帝花容失色的牛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弟弟梁王刘武。前面已经说过了，汉景帝上任之初，在一次家宴上曾给刘武一个等百年之后把皇帝的位子传给他的承诺，虽然当时是酒后失言，而且在窦婴的罚酒三杯之下巧妙地遮掩过去了，但他毕竟是堂堂一国之君呐，金口玉言，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一诺既许落地有声，绝无戏言。虽然随后的七国之乱差点把刘武整得丢了老命，但好歹还是挺过了那一道劫。随后汉景帝后宫的争夺战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他坐山观虎斗，静观局势的变化。不过话又说回来，在他心里更希望王志母子能够获胜，毕竟刘荣做太子名正言顺，而如果刘彻来做太子，那就明显的名不正言不顺。按理说就算刘荣不继世，太子一位再怎么轮也轮不到你排名第十一的刘彻来做呀。也正是因为这样，当看到了王志母子从丽妃母子的尸体上爬起来向世人宣布胜利宣言的时候，刘武笑了，他知道他夺取太子的机会终于来了。他屁颠屁颠地来到了长安，要求汉景帝实现当年的承诺。 刘荣光荣地走了之后，太子一位汉景帝本来准备给神珠刘彻的，但面对刘武的有备而来，汉景帝这下就犯了难了。一来他确实亲口许下过承诺，二来窦太后也来逼宫。汉景帝最后想到了一招金蝉脱壳，他是这么含糊地对刘武说：皇帝啊，朕是很想立你为太子的，但皇储关系到国家之根本，不是朕一个人能说得过去的，还得召开立储大会，征求朝中重臣们同意才是啊。应该说汉景帝忽悠的功夫那是一流的，他的目的很明确，以时间来拖垮刘武。原来按照汉朝的法律第 N 条第 N 款规定，诸侯王每次到京城朝见天子的时间为20天，也就是说自从诸侯王到京城第一天算起，在京城的停留法定时间不能超过21天。汉景帝拖着不跟大臣商议立太子的事儿，其实只想把皇位传给他最懂事最聪明的儿子刘彻，并不想传给弟弟。于是刘武等啊等啊，一晃来京城的20天法定朝见日期就到了。直到这时候，刘武才知道汉景帝在忽悠他。于是按照勾股定理原则，凡是搞不定的事儿就找太后去。刘武到窦太后那儿进行了哭诉。窦太后只生了2个儿子1个女儿，她对刘武这个儿子从小就宠爱有加，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捧在手里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因此在立皇储的问题上，他并没有别的希望，唯一就是希望汉景帝立太子，不要立别人，要立只立自己的亲弟弟。窦太后对刘武说：皇儿啊，这立太子一事，你阿哥不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你就赖在这儿不用回封国，看他能把你怎么的。刘武有了窦太后这个坚强的后盾，胆子大了，信心足了，于是他来了个公然蔑视法律，从此就赖在京城常住下来不走了。汉景帝本来以为等刘武回封国了，当年的承诺就算是不了了之，但事情的发展却出乎他的意料，他低估了刘武脸皮的厚度。有窦太后在背后撑腰，他又不好治刘武的罪，眼看这样耗下去也不是办法，汉景帝最终只好决定将错就错地召开立储大会。有4个字可以来形容汉景帝当时的心情：覆水难收。就在汉景帝不可避免地要召开立储大会的时候，王志也没闲着。自从刘武横空出世以后，他才知道这个敌人才是他面临的最大的敌人。相对于不堪一击的丽妃，刘武绝对是一个强劲的对手。为了战胜刘武，王志学当年吕后的样子，首先从朝中重臣下手。他带着儿子刘彻一一拜访了朝中重臣。因为周亚夫在七国叛乱中立下赫赫战功，此时他已位居丞相一职，他当仁不让的成为了朝中的带头大哥了。王志就从丞相周亚夫开始，先后拜访了魏齐侯窦婴、御史大夫袁盎、中尉制都、宗正魏婉、功高侯韩颓当、 谏议大夫张宇、中郎将灌夫等等。这些朝中重臣都是正义之人，他们中有的人虽然对王志并没有好感，但对汉景帝传位给弟弟却都表示坚决反对。原因是汉朝的规矩都是父传子，哪有兄传弟的。于是乎立储大会之时，就产生了雍皇派和雍后派。雍皇派主张在太子问题上父传子，按汉朝流传下来的规矩办事。雍皇派的代表人物是丞相周亚夫、魏齐侯窦婴、御史大夫袁盎、中尉制都、宗正魏婉、功高侯韩颓当、谏议大夫张宇、中郎将灌夫。雍后派主张在太子问题上兄传弟，按窦太后他老人家的意愿来办事。雍后派的代表人物是司隶校尉徐昌、光禄勋庄清翟、郎中令石奋。但从双方支持的名单上来看，似乎这个立储大会还没开呢，就已经知道结局了，明显雍皇派人多势众嘛。可是窦太后活了一大把年纪了，她走过的桥比汉景帝走过的路还要多，既然她有心来管这件事，事情自然就没这么简单了。就来看看窦太后是如何反击的吧。其一，用调虎离山之计支走周亚夫。众所周知，周亚夫因为为人刚正、办事果断、作风硬朗，在朝中最具威望，可以说他是雍皇派的领军人物。窦太后自然知道擒贼先擒王的道理，立储会还没开始，窦太后便以有要事相商为由，把周亚夫叫到他闺房去了，又是嘘寒又是问暖，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其二，用一封绝命信对窦婴进行赤裸裸的恐吓和威胁。窦婴在参加会议时突然接到一封陌生人送来的信，信的内容大致和我们现代人看到的恐吓信差不多。信的最后两句是：昔日相伯胳膊肘往外拐，结果大汉江山归我刘氏所有，如今你难道要再胳膊肘往外拐，使我窦氏家族成为明日黄花吗？窦婴当年在那次家宴时的搅局，使得汉景帝只说出了承诺，还没到正式签字画押无法挽留的余地。事后窦婴因为害怕而主动辞职，如果不是七国叛乱，汉景帝一时找不到良将，把他从家里拉到最前线去抗战，只怕他一生的仕途就因为当年一句话给彻底毁了。后来因为在七国叛乱当中立了战功，被汉景帝封为魏齐侯，再加上他靠山硬，是窦太后的亲侄子，在朝中的分量就可想而知了。如果说周亚夫现在是朝中大臣中的一把手，那他就是朝中的二把手了。所谓一物降一物，窦婴接到窦太后的恐吓信之后，权衡再三，最终当了一回叛徒，倒向了雍后派这一边。雍皇派的两大支柱人物就这样瞬间倒塌了。雪上加霜的是，因为窦婴临时改变立场，还害得雍皇派另一个重量级人物灌夫也来了个临时抱佛脚。他决定哪边都不支持，独创了一个新派，中立派。 可以说胜利的天平已经在窦太后举手投足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倾斜。雍后派以成功变被动为主动了。而汉景帝哪里会料到窦太后会使出这样极其隐蔽阴险的回马枪。在他的眼里，这次立储会开不开都只有一个结果，刘武注定会失败。因此会议一开始，汉景帝也就直接抛出了可不可以立他的弟弟刘武为太子这个主题。结果却出乎他的意料，偌大的会场鸦雀无声，静得出奇，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够听得见。寂静啊，死亡一般的寂静，沉默，所有的人都选择了沉默。沉默是金吗？沉默是惊，震惊的惊。汉景帝从来没遇到这样尴尬的场面，他就像一个默默无闻毫不起眼的人说了一句毫不相关的话，没有人理会，也没有人在意。一向做报告滔滔不绝的汉景帝此时此刻竟然不知道如何圆场了。他的脸一阵红一阵白，要不是头顶上那厚重的皇冠遮住了半张脸，他的失态就会被众人一览无余了。所有的人还在沉默呢，汉景帝几乎绝望了。正在这时，殿下突然传来了一个声音，声音不大却中气十足，声音不高却穿透了在场所有人的耳畔。陛下，臣以为不能立梁王刘武为太子。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济航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在文学的大道上，我们一路向前，穿过灿烂的忧伤，途中那些期待的面孔是现在想起时心灵中感动的瞬间，溢满了从来时到现在的整个时空。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韵味真情依旧。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硝烟滚滚，血雨腥风，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万象众生，喜怒哀乐，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时光流转，社会变迁，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新的故事，新的视角。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95.4。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 谁手也不停歇的潮汐， 不知我天心已藏着几千万里， 远一点就远一点， 每一天等每一天， 无边星月潮落又突出的晨曦， 好比浪走奔腾不息丝路传奇， 看一点多看一点， 远一点再远一点， 天心潮澎湃的帆， 家乘风破浪的船， 去天之涯，海之南，梦的彼岸，幸福又覆灭， 天过海与船， 人山海之岸， 天色沙漠漫， 我和我，幸福

羊奶粉六盒送一盒，再送一把金钥匙活动举办的适得其反。 怎么说呢？ 据统计啊，这一次的活动呢，投诉量可是不少。 为什么呢？这送羊奶价格低了，还有金钥匙加送，反而还会有投诉。 是啊，你不知道啊，这投诉的挺多的啊。部分听众就投诉电话打不通，这两天时间啊，我们的售后呢都忙疯了。 那在此我们也是做一个解释，电话通路我们已经做到了同时开通20路，但是活动是全国同步做的。大家也知道，99元底价的羊奶直供，买6盒再送一盒，这每盒单价只划算到84元，又便宜了15块钱。 对， 本来这个优惠老会员就会来囤货，更何况这次我们还要再送大家一个999千足金打造的金钥匙摆件。 哎， 造型精致，寓意美好，不少听众直接说你们是不是疯了。 确实啊，这一次的活动完全是为了回馈给我们的忠实顾客。一盒瑞麟羊奶粉不要原价的258，现在只要99，订购季度装再送一盒，再送一套金钥匙。今天呢，您只要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花594块钱就可以把这一套金钥匙跟7盒羊奶一起带回家了。 没错，但是必须要再次提醒大家，活动只有5分钟的时间。那想要给家人带上一套健康的羊奶，想要免费得到这寓意着健康、幸福、吉祥、聪慧的金钥匙的朋友，不要错过机会，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成功，羊奶加金钥匙一起送货到家。您满意之后再来付款。4007106108，4007106108。 很多朋友一到节日呢，就喜欢订购羊奶带回家给亲朋好友，那是因为现在羊奶不仅代表流行，更是奶制品当中的佼佼者。它被国际营养学界认定为是完全营养品，当中呢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关键的是啊，羊奶的吸收率也很好。 成人对羊奶的吸收率很高，而且只要很短的时间就可以完全的消化吸收。而且羊奶中不含有过敏源，那羊奶呢，现在在时尚圈都是大家的宠儿。瑞麟羊奶在我们推荐的几年当中都是行业内的羊奶标杆。 是的，出口了十几年的瑞麟羊奶，现在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不需要厂商建议的零售价258，只要99。这一盒呢是300克，半个月的量，订购6盒是一个季度，我们就要再送您一盒。这样的话，每盒单价就只要84块钱。那与此同时，本次再加送999足金打造的金钥匙造型的摆挂件，真的可以说是价值不菲啊。 是， 这一次的优惠一推出，大家都是4套5套的订购，说啊，这羊奶都是要喝的，多订一点，主要是呢，这样的优惠错过了那就没有了。 大家想的没错，但是厂家也要考核成本，所以从今天开始，每个人这样的优惠力度只能够享受一次。 对， 而且最多只能订购3套。4007106108，4007106108，还能开通最后的2分钟，大家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原价7盒羊奶加上一套金钥匙要2000多块钱，那现在呢只要594元，等于就是2折的优惠力度。4007106108，4007106108。 好，来看到手机尾号是9844的林阿姨啊，说你们电话一直打不通，说的好听啊，这6盒送一盒，再送999的足金钥匙，但是呢打不进电话还不是白搭吗？ 这位朋友，现在显示在我们线上等待的有3位朋友，您不要放弃，因为您知道，我知道，大家都知道，这一次买羊奶送羊奶已经实属难得，还要再送一套999的足金金钥匙的摆挂件，好寓意，好材质，好身份，这样的活动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再有。 对， 关键是这一切您只要订购6盒羊奶，花上594元就可以全部一并拿回家了。您说说，这打电话的人能不多吗？所以4007106108，4007106108，如果占线，各位千万不要放弃。 没错啊，最后的30秒钟了，您拨打4007106108，厂商建议的零售价258元的羊奶，现在只要99，订购6盒再送一盒，等于说7盒羊奶只要594。同时呢，还有一枚999的足金金钥匙免费赠送。4007106108，4007106108，活动还有20秒钟，马上结束，留下时间给您拨打电话吧，4007106108，4007106108。 欢迎你，知识热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唯有陈廷敬驰骋官场50多年，历任通、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小说剧《大清相国》为您讲述陈廷敬的为官之道，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 第64集， 高士奇这边忙跪下谢恩，那边早有太监飞快拿来了文房四宝，放在小厅的石桌上。皇上连写了2幅字，一曰忠孝仁义，一曰竹窗。高士奇跪接了皇上墨宝，又是服气不已。皇上在这里游园子赐字，陈廷敬、张鹏和一般大臣也都跟在后面。刘向年品衔低些，总是站在远处。张鹏和见刘向年面色疲惫，心里暗自感慨。皇上身边正热闹着，张鹏和便悄悄同陈廷敬说话：“ 陈大人，皇上前几日私下问我，浙江官员谁的官声最好？我对奏说，杭州知府刘向年官声最好。可今日，我觉得皇上对刘向年好像不太满意呀。” 张大人果然慧眼识珠，刘向年性子耿直，又不武流俗，在浙江官场上得罪了很多人啊。 我还记得，当年是您在皇上面前举荐了刘向年啊。 陈廷敬正想找张鹏和联手保刘向年，便说：“ 只可惜呀、啊，刘向年这回可要倒霉了。” 张鹏和忙问是怎么回事，陈廷敬便把阿山密参刘向年、徐乾学暗中派人向刘向年索银子、高士奇故意选江水湍急处搭台子这些事儿大致说了，却瞒住了刘向年，把妓院改作圣谕讲堂的事儿。张鹏和气不打一处来，却碍着这会儿正在试驾，便轻声说：“ 我治河多年，沿河督府道县都有知晓，这个阿山官品最坏，徐乾学、高士奇也是不争气的读书人。 我虽然把沿途所见所闻都密奏了皇上，可并没有想好要参谁。若依国法，可谓人人可参，少有幸免。可皇上会答应吗？我让皇上知道天下没有几个清官了，我就完了。我要是让天下知道大清没有几个清官了，那天下可就完了。” 哎呀，陈中堂所思所想正是下官日夜忧心的呀。我这些年成日同沿河督府们打交道，可谓忍气吞声啊。我太清楚他们的劣迹了，可治河得倚仗他们，不到万不得已不敢在皇上面前说他们半个不字啊。皇上也不想知道自己用的官多是贪官坏官，若以往日年少气盛，我早就参他们了。唉。 没多时，张善德过来恭请皇上用膳，西溪山庄大小房间、亭阁、天井都摆上了宴席。皇上在花厅坐下，太子胤禛在 驾前试验，其余臣工及随行人员各自按席而坐。皇上举起了酒杯道： 朕这次南巡，沿路所见，黄河治理已收功效了，更喜今年古道长势很好，肯定是个丰年，百官恪尽职守，民人安居乐业，一派盛世气象，朕心里高兴。来，干了这杯。 自然是万岁雷动，觥筹交错。皇上吃了些东西，身子有些乏了，先去歇着。宴毕已是午后，各自回房歇息。陈廷敬正要回房，却见张相府过来拜道： 中堂大人，您说打赌皇上会把画还我的，什么时候还呢？ 皇上刚到杭州，您的画皇上都还没见到呢。 哎呀，我听说阿山大人这回收罗古字画若干，真假难辨，都让高大人一一过目，我就怕被他看作假的，随意丢了呀。 听得这么一说，陈廷敬就猜着张相府的古画八成是回不来了。米芾真迹甚是难得，高士奇哪肯进城皇上。这个时候又见索图正在不远处同人说话，陈廷敬心里忽有一计，他说： 相府先生，那位是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大人，此次皇上出巡一事，一切事务都是由他来总管，你去找他说一说，你只说自己进城的画是米芾的真迹，应是今人难得一见的神品，千万小心。 哎，张相府稍稍有些犹豫，就去找索额图。陈廷敬掉头转身往屋里走，没多时就听到后头索额图骂张相府啊，好不小事儿。陈廷敬头也不回回房去了。陈廷敬刚进屋，徐谦学进来叙话问： 陈中堂，皇上派您下去密访，可下面接驾照样铺张，您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皇上差我先行密访，并不想让外人知道呀。 瞒得过别人，瞒不过皇上身边几个人的。 徐中堂知道下面为何仍然铺张迎驾？ 徐前学顾盼左右，悄声说： 索额图指使太子沿途给督府们写了密信啊。 是赦太子，可要真凭实据啊。 不瞒您说，皇上早就觉察太子胤仍暗中交结大臣，着我派人暗中盯着，我已拿货送信的差人手中也有了实据啊。 哦，那徐大人想怎么办呢？ 太子毕竟是太子，况且太子所做都是索额图挑唆的。 徐大人的意思是参索额图？ 正是，参掉索额图，我们都听陈中堂您的，首府大臣非您莫属啊。 徐大人，徐中堂，千万不能说这样的话，我陈廷敬只办好自己分内的差事就行了，并无非分之想。 哎呀，我不想绕弯子，直说了吧，想请陈中堂和我联手参倒索额图。 徐中堂，你我上折子参索额图都不明智 啊。为什么？ 朝中上下会以为你我觊觎首府大臣之位，这样就参不到索额图。 哼哼，您是怕皇上这么想吧？ 明摆着，谁都会这么想。 那依陈大人的意思，该怎么办呀？ 有更合适的人。 徐前学摸不准陈廷敬的心思，哑口不言。陈廷敬笑笑，轻声说： 高士奇。 哎呀，对呀，高士奇。高士奇对索额图早就是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呀，何况他只是个四品少詹事，别人不会怀疑他想一步登天呐。陈中堂，高士奇敢不敢参索额图啊？他在索额图面前就是个奴才呀，他对索额图既恨且怕，他恐怕 还没这个胆量啊。 他没这个胆量，我们俩就把这个胆量借给他。高士奇巴不得索额图早些倒台，你只要告诉他，我俩都会暗中帮他，他必定敢参。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找高士奇。 徐前雪走后，陈廷敬闭目沉思，脑子里翻江倒海。刘向年那天告诉他徐前雪暗中派人索贿，他心里便有参徐的意思。今天更见徐前雪野心勃勃，日后必成大奸，他肯定会深受其害，不如现在就把他参了。阿山之劣迹实在叫人难以忍受，陈廷敬想此人不除也必祸及到自己。刘向年是他当年推举的廉吏，如果让阿山密参刘向年得逞的话，陈廷敬就有失察滥举之嫌，高士奇也不能再容忍，却用不着陈廷敬去参他，索额图自然会收拾他的。陈廷敬思来想去，决意自己不必出面，只叫刘向年参人。刘向年已身负诸罪，又是个豁得出去的人，他拼死一搏或许还可自救。陈廷敬再仔细想想，觉得料事已经甚为缜密，便让刘景去请了刘向年。刘向年进门见过礼，陈廷敬便说， 向年，你做事太鲁莽了。 中堂大人也知道了， 妓院改圣御讲堂，杭州城里只怕人人都知道了，只有皇上还不知道。 哎，此事确实做得荒唐，可事已至此，那又如何呢？我到底还是为了省些银子，中堂大人还望您救救向年呢。 向年，你不如自救。 自救？ 你去参阿山和徐前雪。 哎呀，这我何尝不想参他们，可人家是二品大员，我哪里参得动啊，况且我品衔不够，如何参得了啊。 我想好了，你可以托人代奏。 好，只要陈中堂肯代奏，在下掉了脑袋也参。 向年，你我渊源朝野尽知，我替你代奏，别人会怀疑我有私心，你可以找张鹏和大人。 好，我反正性命已在刀口上，管他呢。陈中堂，我这就去找张大人。 好，我相信张大人会答应。向年， 哎， 你不必把我说的话告诉张大人，免得他多心反而不好，我自会暗中助你。 谢陈中堂。 刘向年走了，陈廷敬本想躺一会儿，却没有半丝的睡意，他想自己躲在后头密谋连环参人，是否太狠了些呢？狠就狠吧，这狠字是逼出来的，倘若再不下狠手，国无宁日，自己日后就不会有好果子吃。忽有公公过来传旨，命陈廷敬觐见。陈廷敬不知皇上有什么吩咐，急忙赶了去，却见皇上正在赏玩字画，索额图、张鹏和、徐前学、高士奇一般大臣已在里头试驾。皇上道， 杭州果然有好东西，你们俩也过来看看。 张鹏和道， 回皇上，看古字画，陈廷敬、高士奇是行家，下官是个外行。 陈廷敬留意看了，居然没有米芾的春山瑞松图，心里便出了几分疑惑，再仔细看了几幅，真的全是赝品，心想高士奇简直是胆大包天，拿假字画骗了皇上几十年。皇上却是十分高兴，连连称好。陈廷敬并不点破，只看时机再说，兴许不需陈廷敬点破，只要高士奇参索额图，索额图就会说的。陈廷敬猜着索额图已知道张相府进城米芾的真迹，皇上那里未必就有。赏花多时，皇上命大臣们退下，只把陈廷敬留了下来，说， 廷敬，你一路密访，有些事情不必声张， 朕知道就是了。你看个折子吧。 陈廷敬接过折子，竟是浙江将军纳海的密奏，说的是冒充成亲王的歹人已经擒获，那歹人叫做孟光祖，为镶蓝旗陶人，假冒成亲王招摇诓骗了5年之久，所经好几个省竟无人识破，像四川巡抚年羹尧，还有两江总督阿山以及江西巡抚等等，或馈送银两马匹，或馈送珠宝绸缎，都受了骗。皇上说， 孟光祖所经地方文武官员都有失察之责，待刑部详细审问，必严追究细责。 陈廷敬想来好生后怕，便说， 臣在杭州与刘向年偶遇，过后再细细奏与皇上。臣这会儿要说的是，刘向年看出假成亲王有诈，跑来同臣商量，臣叫他设法稳住歹人再做道理，不曾想竟叫歹人跑了，臣未能及时缉拿孟光祖也是有罪。 廷敬，你是有功的，幸得你及时密奏，不然歹人还要作恶多时，刘向年也算是眼尖了。唉，这个刘向年，朕这会儿不说他了。廷敬，此事甚密，暂时不要同任何人说起。 臣知道。 陈廷敬辞过皇上，回到房间，心里仍是七上八下。幸亏刘向年没赶上送银子，不然他同刘向年俩人都罪责难逃。皇上刚才说起刘向年，便摇头叹息，可见阿山参人的密奏，皇上必定信了。陈廷敬心里便多了几分担忧，怕自己连环参人之计失算，但是箭已离弦，由不得人了，好在自己没有露面，既可避祸，又能暗中助人。晚上，皇上命阿山觐见。原来高士奇参所图的折子，张鹏和带刘向年参阿山和徐谦学的折子，都已到了皇上手里。皇上的心情极坏，却不想在外头发作，都等回京再说，只想先召阿山说说，祝他凡事小心。阿山早在外头恭候多时了，听他里头传出话来，便领着两个姑娘进去了。阿山见过皇上，朝后头招呼说， 你们两个进来见驾吧。 皇上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两位如花似玉的姑娘碎步上前行礼。皇上异常震怒，斥骂道， 阿山，你这是什么意思？美人计，你当朕是什么人了？ 皇上恕罪，皇上。 皇上拂袖而起，气冲冲地走到外头去了。皇上边走边吩咐张善德， 把索额图、胤禛、陈廷敬、张鹏和、徐乾学、阿山还有高士奇都给我叫来，还有杭州知府刘向年。 这 阿山战战兢兢去了索额图那儿，直到皇上发火了，如何是好？索额图先问明白才说， 哎呀，你干嘛吓成这个样子呀？兴许是皇上不称意呢，再换两个呀。 哎呀，所相国还送人呢，卑职可是怕掉脑袋呀。 哎，听老夫一句话，这皇上也是人。 那换谁呀？ 就换梅可君和子玉吧。 哎呀，那子玉可是给所相国您预备的，梅可君那是太子要的。 只要皇上高兴，老夫就忍痛割爱了，太子也就管不得那么多了。这会儿要紧的是把皇上伺候好。 俩人正商量着，公公传旨来了，索图同阿山忙去了高家课堂。皇上黑着脸坐在龙椅上，大臣们低头站坐几行。皇上道， 朕一路南巡，先是看到黄河大治，心里甚是高兴，后来越看越不对劲儿，进入江浙，尤其到了杭州，朕就高兴不起来了。白日里你们看到朕慈祥和蔼， 满面春风。你们以为朕心里真的很舒坦吗？ 皇上冷眼扫视着，大臣们谁也没敢说话，屋子里安静的叫人透不过气。外头传来几声猫叫，特别的凄厉，皇上痛心至极。他说， 朕脸上的笑容是装出来的，朕是怕江浙百姓看了不好过。 皇上说着，拿起机案上的卷轴道， 这是杭州一个叫张相府的读书人写给朕的诗，颂扬圣德的，你们看看。 皇上说罢，把卷轴哐地往地上一扔，张善德忙捡起了卷轴，不知交给谁。皇上道， 让阿山念念吧。 这 阿山接过了卷轴，打开念道， 欲奉陈游为伐人，江南办事一反了，反了，简直反了， 念下去。 这欲奉陈游为伐人，江南办事一贪臣，百年父老割伤肺，南御杭州几度春，这还有一首，易得年时公事开，无遮古董尽驮来，何人却上滇米服，也博君王玩一回，反诗，皇上，这肯定是反诗。 什么反诗？骂了你就是反诗了。你不听朕的招呼，大肆铺张。张相府骂你的时候，把朕也连带着骂。 左徒上前奏道：“ 启奏皇上，臣以为应把张相府拿下问罪。 张相府何罪之有啊？他说的是实话。朕这里有几个参人的密奏，能想回京再说。这会儿，朕已经忍无可忍，索性摊开了。参人的、被参的都在这儿。你们谁先来呀？” 大臣们都低着头，大气不敢出。这个时候，高士奇突然上前跪下奏道：“ 启奏皇上，臣参索额图。” 高士奇，你这个狗奴才！ 索额图，休得放肆！高士奇，你参他什么？当着大伙的面说出来。 回皇上，臣参索额图挑唆太子结交外官，每到一地都事先差人送密信给督府，如此嘱咐再三，阿山其实都是按太子的意思接驾的。 高士奇，你这老贼阴人，太不像话了。 皇阿玛，高士奇凭什么说儿臣写密信给督府们？ 启奏皇上。 高士奇正在语塞，徐乾学上前跪下， 臣奉旨给阿山写的密诏送到杭州的时候，太子给阿山的密信也同时送到了，臣已拿获信差，这里有信差的口供，正要密呈皇上。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